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56年中岁末，18支神秘木箱悄然抵京，解开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期的谜团。木箱里到底都隐藏着什么？ 密档密在何处？国宝又宝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代表激烈争论？ 答案就在这份档案当中。 突发意外，代表们一道南湖红船，但在船舱中，代表们因何又起争执？ 而引起代表们最激烈争论的是决议的第5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仅存文献孤本，其中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张敬全、任亚同志匿藏 建党伟业，开天辟地，张张绝密文档讲述鲜为人知的传奇。 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密探窥伺，警察闯入，红船转移，铸就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曲折历程、精彩故事，想必您已经烂熟于心了。但如果不是因为这批箱子的起封，也许各中的无数细节仍将尘封在历史之中。这些木箱，它的长是1米，宽和高都是30公分。边框是木条，并用薄铁皮加固，总共是18只。1957年初，这18只木箱才通过火车千里迢迢运往中国。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的种种历史谜团，才终于由此大白天下。负责接收这18只箱子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56年12月24日。杨尚昆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3名工作人员紧急奔赴莫斯科去接收国宝。国宝难道就是这批不起眼的箱子吗？没错，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箱子，他们所收纳的是原本留存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上万份绝密档案，统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密档密在何处？国宝又宝在哪里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先从一封私人信函说起。1929年12月26日，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致信同为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询问当年大会的一些细节。可就在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上，董老想不起来了。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董必武的手书。在回信当中，董必武从5个方面解答了何叔衡的疑问，但是第一个答案就语焉不详。信中是这么写的：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开会。一个问号告诉我们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董必武与何叔衡两位亲历者都已没有印象。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如此重要的一个日期，一时间竟成悬案。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说法是7月1日下午8时，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的说法是7月20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说法是7月底等等，不一而足。要么是记忆缺失，要么是各有差异。就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至于中国共产党正式的成立日期一直都没有精确的表述，直到1938年毛泽东定下了这个日子。1938年5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毛泽东决定每年的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不久在做论持久战的演讲时，他明确表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自此，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说法就广泛地传播开来。不过，7月1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期，而至于中共一大到底是在哪一天召开的，参会代表毛泽东本人同样也记不清了。有疑问，自然也就有探寻，但探寻的结果实在是差强人意。有关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竟出现了20多种说法，而之所以出现这样众说纷纭的情况无从考证的局面，究其原因无非一点，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原始档案缺失。1930年2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直言不讳，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当真是找不到了吗？未必。让我们再次拿出董必武的信函，在这里面有线索。在第5条，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请注意后面括号里的话，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他在信中写得明白，由他和董必武起草的报告向国际做了提交。那么这个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有没有保存相关的材料？1929年，董必武在信中设下了疑问，而直到近30年后，疑问终于有了解答。答案就在这18个箱子中间。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取回档案的对口单位是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这个档案馆的前身叫做共产国际档案馆。董必武在信中所说的国际正是共产国际，也叫第三国际，是列宁于1919年3月创建的联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组织。而关于中共一大，董必武在信中也写得清楚，曾经向共产国际提交过报告。那么在这18箱上万份档案中，会不会正应了那句古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宝级别的文献果真重见天日了。虽然这些文献全部都是俄文记载，但是标题已经足够简明清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横 22.2 厘米，纵 28.2 厘米，字为紫色。开篇名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 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大会开幕了。这是对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最为明确的记载，1921年7月23日。经过反复的比较、缜密考证，这份文件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已经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初，1921年7月23日最终被确定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建党伟业的传奇故事终于得以从绝密档案中逐渐还原，而还原的起始自然就是档案中所提到的享有威望的陈同志。 辛亥革命以来，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得以建立，但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能够就此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果实惨遭窃取，列强环伺，军阀割据，乱象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苦苦摸索，各种思潮就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展、碰撞、激荡乃至交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暗夜中的东方带来一线曙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8年起，北大教授李大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讴歌社会主义革命，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而这些伟大篇章的发表阵地，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杂志之一《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也是档案当中提到的那位同志陈独秀。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经验的不断深入学习，陈独秀、李大钊等有识之士越发地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工人运动改造中国，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920年2月，为了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抓捕迫害，陈独秀只身前往上海，由此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3月，北京大学李大钊组织发起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此同时，陈独秀正在上海深入工人群众之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力指导工人运动。同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到访北京，就在中国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话题与李大钊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临行之时，李大钊亲笔写下一纸长书，介绍维京斯基去找陈独秀。初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陈独秀非常的兴奋，就在《新青年》杂志的上海编辑部里，两个人相谈甚欢。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精辟分析，给维京斯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维京斯基来中国的实际目的意在了解情况，广泛接触，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在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共产国际确认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而之后的进展 用维京斯基报告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正在与教授共同进行工作。1920年6-7月间，在维京斯基的帮助下，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同年8月，在与李大钊商议之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同年底，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此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随着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深入开展，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且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是怎样的问题让代表们激烈争辩？ 对于这个问题，一大代表们无法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俄文版标注遗漏，其中有着怎样的隐情？档案正在揭秘。 正如国宝级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记述的，1921年7月23日晚上，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也就是之后的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成的住宅之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而参加的代表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定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看到这里，想必您会产生很大的疑问。之前我们一直在介绍陈独秀、李大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心血和功绩，但时值中共一大正式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他们两个人怎么会双双缺席呢？ 当时为了在广州发展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大学校长。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他正在争取一笔校舍修建款，因而无法分身。无独有偶，作为当时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的李大钊同样公务缠身，组织北京一些高校的教授向北洋军阀政府发起讨薪斗争。同时作为评议员，李大钊还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工作，而这也就是现已查明的南陈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尽管没能出席一大，但作为全国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的共同领袖人物，陈独秀是通过代表包惠僧向大会递交了亲笔信，并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意见。在国宝级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于会议过程有如下的记载。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2天时间。代表大会的第3、4、5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 一直以来，大家对于一大召开的地点、氛围已经了解很多了。但是对于在望志路106号的会桌上，代表们到底讨论了什么内容，恐怕知之甚少。尤其是在涉及到党纲的问题上，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大代表竟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在党纲制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争论？答案就在这份档案当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从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双方意见的阐述记录了整整一大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样的。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从能否做官到即便官的定义，我们似乎都能够感受到当时争论的热度。依照文献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一大代表们无法得出结论，只能留在下次大会上去解决。但不要忘了，这一争论事关党纲，即便当时没有解决方案，但总要有个说法。如果没有这18箱档案的启封，我们不仅无法得知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具体进程，更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失之交臂。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弥足珍贵的文献，一起来看一看。档案标号为第8卷第2件之5，字体仍为紫色，俄文版本。纲领一共是15条，第一条即庄严宣告，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份文件看点非常的多，15条内容当中对党的建设、制度、党员的要求、义务等等都有了基本的阐述。而这其中一个未解之谜就在这里，在第11条的位置上没有文本，只有一个俄文单词遗漏。据党史研究学者考证，推测原因为第11条可能在原始中文文本中就有缺失，事实是否如此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此刻我们要着重关注的并不是这处遗漏，而是对于共产党员在当时能否做官的问题上，这份纲领是如何规定的。纲领上的规定在他的第14条，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列，请务必注意，在这条的后面出现了注释的符号。在俄文版的原著当中呢，是这样写的：这条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一条注释透露出了两大信息：第一，注释中提到了次年的二大，证明这份纲领确为中共一大文献无疑；第二，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来说，能否做官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就当一大代表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向着他们迅速逼近。 您刚 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核桃打豆浆，第二天山药核桃露，第三天芝麻核桃小丸子，第四天枣夹核桃，第五天核桃全麦吐司面包，第六天冰糖核桃山楂，第七天核桃固元糕。 天哪，这一个礼拜七天都不带重样的核桃美食，还让不让人好好工作了？ 你看啊，你的重点永远都是在吃上面。我想说的是呢，小小的一颗核桃竟然能够吃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圆溜溜的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一掰就开，里面白胖又饱满的大果仁看着就喜人，嘴馋的直接干吃两颗，又脆又酥，讲究的把核桃磨成粉做成各种点心美食，那香味隔着厨房都能闻着。 今天呢，不用隔着厨房闻了，想购电台新疆直采，让您一次吃个够。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壳薄如纸，出人率高，清香扑鼻，咬一口啊全是满足。 是 文档活动当中，花199元就能订购一箱5斤了，划到每一斤呢才39.8元。 是 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就是39.8元得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您去超市看看，这一斤少说也得60-70左右，但是今天2018年新鲜上市的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想购电台为您做到的就是39.8元一斤，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咱们的核桃啊都是2018年当季的新果，价格呢却几乎是商超的一半。因此厂家已经发通知了，这是最后的2000箱备货了，一旦售罄，价格将全面调整， 对， 以确保市场的良性竞争。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尝试一下正宗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话，想要低于市场价格来体验一下今年新上市的精品核桃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看到家住东城区的吴阿姨就说啊，去年呢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喜欢吃当地的核桃。核桃果仁又大又脆，特别香，价格也适中，这一斤呢40-50左右。可是啊，这寄到北京来，连核桃加运费就不得了了，说比北京超市的价格还要贵呢。还有家住在朝阳区的刘先生提到说，我老婆会做各种的点心美食，而且每次都喜欢加点核桃进去，听说啊今天新疆185的纸皮核桃才30多块钱一斤，说是今年的新核桃吗？ 您放心啊，肯定是2018年的新鲜核桃。农副产品和日用居家用品不同，好不好呢？您一吃就知道了。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我们免费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呢，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5斤重，纸多不少，是不是特别好剥，果仁呢是不是饱满？满意之后呢，您再付款，马上就能尝一尝，是不是崩脆又香又有嚼劲？所以啊，我相信您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吃过尝过之后，就算是后面阿克苏185纸皮核桃价格上涨了，你也一定会来订购的。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一点没错啊，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核桃，而是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 是 全部呢都是由想购的销量总监亲自带队直采的，品相比前几年的好，价格比前几年的低。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就能够订购到一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30几块钱，往大了说，吃顿牛肉面外加一个牛肉火烧就差不多了。往小了说呢，下午点杯咖啡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